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本市呢部分路段呢有轻雾出现，主要呢是集中在东部和南部的地区，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呢不足1公里，所以呢还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过呢今天本市空气扩散条件比较好，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能见度很高，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早晚气温低，体感呢每天的变化呢是非常的明显的，请您适时的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体来看呢，白天天气还是以天晴气爽为主，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生活气象指数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到2级，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呢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目前在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丰北桥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呢，同样也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呢是从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拥堵情况呢更是稍微严重一些，在西二环路的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目前是从白纸坊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同时呢，在西二环路的外环自北向南方向呢，拥堵路段也从阜成门桥区一直持续到西直门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四惠桥。本台呢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农历的9月初9。 哎， 祝你节日快乐！ 你还想祝我呢？我正想说， 提前祝你节日快乐。 就看你这个直播开始前啊，大家是不知道，您这听广播，您是看不见啊。有朝一日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就刚才方明在推起推子准备要说话之前，我就看他在我边上这通忙活呀。 所以不能开启直播的视频吗？ 我就琢磨着这个 馅儿， 过个重阳节，你先进入老年状态了。 不，这个哈，跟大家一起高兴嘛。 哎，行。 今天是9九重阳啊，重阳节呢，登高赏菊过重阳啊。 对。 这会儿您是跟山顶上听呢，还 是戏词儿吧？刚才说的这个，登高赏菊过重阳。 嗯，会唱不？ 哎，就这句高。这报花名这四句就秋季这番是最高的，我还真唱不上去。 那就不唱了，就不让你丢人现眼了啊。不管呢您在什么地方选择过这个节日啊，都需要您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不过啊，今天一方面是重阳节，一方面呢也叫老人节嘛。 对。 我今天早上在给我相识的一些老年朋友发信儿的时候哈，我就犹豫了一下 啊， 你说我祝他们节日快乐吗？因为很多人他自己不愿意说自己是就那么早归于老人，所以呢我还真犹豫了一下。 你知道大概就在1个月前吧，反正有一阵儿我看他们是哪个超市搞这个促销活动，那个牌子呀，就是某种程度上说呢也犯了众怒，但是另一个程度说呢，很多人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共鸣。那个促销词是怎么写的呢？本店今天大酬宾，40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6.5折，然后大家纷纷都在朋友圈里面转，就都去那儿，就能40岁就可以享受老年人的这个待遇了 啊。那里面的意思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么我们今天一早呢也收到了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给自己以及给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送来的祝福，待会儿我们一并来分享一下。另外呢，我们也今天跟大家来互动一下话题啊，就是您今天打算怎么过节。另外呢，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是老年朋友嘛，咱们就当自个儿是老年朋友吧啊。都说家有一老如一宝， 对， 那么您觉得您自己这个宝啊，宝在哪里？好在哪里？可爱在哪里？当然了，您愿意黑自己一下啊，吐槽一下，说说自个儿的缺点，我们也不介意。总而言之呢，开心快乐就好。 能正视自己缺点本身，这就已经是优点了。 行，您的优点您的缺点都可以说说啊， 都可以说说。 我们不说您的名儿，您放心啊。好了，一边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以及节日的快乐呢，我们一边呢来看看今天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支招解决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先紧急向大家求助了啊。 哪字你觉得是最紧急的？ 他写着紧急嘛。 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紧急啊。 对，我也是看着，我没觉得有太紧急的。 他是说我云南的朋友啊， 是 一下子给我老父亲啊寄来5斤3斤。 嚯， 我对这个金属没有什么概念，5斤是多沉呢？ 1斤是500克呀，5斤就是2500克嘛，2.5公斤。 就是一大块肉是吧？你得拿排骨跟我，我就能想象出来 了。那个就是中等桶的那个农夫山泉，你知道吧？ 嗯、 一桶是1.5升，就差不多像2桶那么沉吧。 哦， 也挺沉的呢。那砸脑袋上够劲儿。 好，我大概有印象了，就是5斤3斤。然后呢，他想帮老爷子呢把这个打成粉， 对，3斤粉。 但是发现这东西啊特硬，硬得像石头一样，我根本就弄不动。想问一下朋友们，就哪里有卖可以把3斤打成粉的机器？ 嗨，您为这5斤3斤还配个机器，有点不划算。 那保不齐下回人又寄5斤来了。 哦，对，要真是您这是打算老源源不断的有，那您可以 我建议 一个、啊、 对您上药店问问，因为人家药店那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机器能够去做这些研磨工作，然后呢您跟人打听打听您的机器从哪儿买来的，您不行您也进一个，反正我估计真拿咱自己家里面现在那些挺高级的 机 对料理机磨这个，我估计可能有点心疼 啊、 嗯，说这么硬的这个东西， 就首先你要弄的话，不能说整个搁进去吧，您是不是得切成片儿？您自个儿能不能把它切成片儿，还是回事儿呢啊？ 对， 也问问大家，如果您磨过这个三七，硬的像石头一样的三七，您是怎么给它弄成粉的？您是自己家里面自己嘀咕的呀，还是外面花钱上药店让他们给弄的啊？ 对， 王先生，谢谢大家。电话呢是173465222911。173465222291。 嗯，这儿也有问题，我觉得也挺紧急的。那说出来你肯定会觉得啊，那么回事儿。 到自个儿都挺紧急的，因为都着急忙慌用嘛。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能体会？我觉得这紧急啊，就一个东西，你知道，他明明知道他能吃，但是你现在吃不着，这个心情是特别着急的。 嗯， 这位朋友说，哪位帮友会包干蚕豆的外皮儿啊？ 哦， 你知道吧？ 干蚕豆的外皮， 对，咱外头卖的那种已经说给炸酥了的那种开口笑，那甚至直接嚼都没事儿、嗯，包也好包。但人家是干蚕豆，这个外皮儿怎么给去了？这可能是打算拿着蚕豆煮粥什么的喝。 蚕豆粥是吗？ 也可以啊，可以蚕豆粥、啊。 哦、 嗯， 就知道铁蚕豆是那个蚕豆，干蚕豆的。哎，我看了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好像以皮为主， 啊、 下面这问题也跟皮有关啊。 啊。 昨天有听众问了那个，就是。叫什么南瓜来的？那种小南瓜， 小个南瓜啊，我知道那种啊。 说那个外面有一层膜，能不能吃啊？今天这个听众倒不是问那个南瓜，问的是、 啊、 南瓜是菜还是主食？ 哦， 其实这个倒不是特别重要，都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定淀粉嘛，其实都可以，就跟土豆似的、啊。 有这么一类的菜品， 对， 土豆啊，南瓜 啊， 它其实介乎两者之间。嗯， 对。另外，他问的就是那个南瓜皮能不能吃？ 哦，南瓜皮是吧？ 就你们家煮南瓜或者蒸南瓜或者炒南瓜的时候，就那南瓜皮是削掉呢，还是说一块就是给它做了呢？ 其实它口感有点不太好，我是习惯给它削了，对，硬。但是呢，那东西真吃呢，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啊， 就是它纤维素含量比较高一些。从现在健康角度来讲，你要能咽下去，其实吃点没坏处。 啊，据我所知啊，就那个皮呀、 啊 啊，包括那个籽儿 啊, 啊， 就它的。纤维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对，是， 对、 嗯， 所以如果您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话呢，您可以把它留着。另外就是像有些糖友，就是糖尿病患者，不是不能吃这个南瓜这一类的升糖比较快的食物吗？ 对。 但是如果你想吃的话呢，带皮吃， 哦、 它反而能够使这个升糖速度降下来。 对对对，因为纤维素、 哎这个、是我之前 含量高一些， 了解过到的啊、 嗯。 也问问大家伙啊。另外呢，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您生活当中啊， 啊 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您觉得什么皮儿？什么皮儿最难、啊、最难伺候 最难包是吧 最难包蚕豆皮应该算一个了是吧 哎呦那个鼻涕皮儿其实特难包 那得削是吧 我小时候没一条件就都是拿手一点点抠 还有核头皮青核头皮、 青核头皮也难弄、嗯、对对对是、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皮 还有什么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当然您知道怎么包是最好的啊那说到吃咱就把吃的事儿都一并解决了吧 好还有什么 涮羊肉你来吧 哦涮羊肉啊这位朋友说这天凉了这天气适合吃涮羊肉不过这个 你就别吃了都这样 已经上火了是吧不过这个调涮羊肉的调料怎么调能有味儿好吃呢我在外头这个店里头吃人家这涮羊肉啊他们调那小料老比我自己在家里调的这个呀好吃这不知道窍门在哪儿 所以人家开馆子呢 要么怎么说呢对 啊, 啊这很多这涮羊肉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吃料 对其实你看有没有现在就是那种很多自助的火锅店它就是那台子上摆着一的六 一六 有的是两的六就是你自个儿调 对 调成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作为 人家不负责任是吧 问题是作为北京人来讲、啊、就你必须得盛麻酱料、 嗯、 你知道 对对对 这是 老北京涮肉 就指着那料就是他给你调好了然后你自己再加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怎么调就跟吃炸酱面似的就各家都有各家的招都认为自个儿那是最好的 也得看您的口味儿您要说就爱吃这种什么川味的重庆火锅、嗯、那人家是一种调法我们反正北京观众我估计那个北京的听众更多的给您的是我们老北京的涮羊肉这怎么调 对首先是那个蟹汁酱 蟹汁酱 蟹到一定火候那是煮的嘛 对 是吧就是主要的基础、 嗯、 然后剩下的什么蒜末啊香菜啊葱花啊什么韭菜花啊 酱豆腐 哎 都得有 爱怎么弄怎么的有的现在还挺洋搁点什么那个花生碎 啊，对对对对对， 搁点那东西 花生碎 啊，就是看您什么蚝油汁儿，就看您自己了啊。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四升奔腾电饭煲的那个蒸屉？ 哦， 那您打电话致电奔腾啊。 对， 这品牌应该还在是吧？ 配人家那个锅的那个蒸屉。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听众打听到这样的事儿吧，就是更多除了知一些那种市场啊大集之外，大家会说在网上，就网上这种东西挺全的，而且那个尺寸也挺全的。 对， 嗯，那哪位知道也可以说一下啊。 对， 四升的奔腾电饭锅的蒸屉，来，我们看下面这个问题。 他电话还说吗？给他。 说一下吧。 说吧。 17800801617，17800801617。 嗯，他这个还真是得，因为他是蒸锅，你知道，他得可丁可卯，要不然他漏气，他蒸不熟。 嗯， 别的还好办，嗯， 好吧。 这位朋友遇到这么一个小问题啊，他说这个我要去一个偶尔会停水的地方住一段时间，哪位朋友有经验？这个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了啊，需要带哪些能够比较方便便携的生活用品，可以让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哎，我特别好奇你要去哪儿，我特别好奇你要去哪儿啊。哦，当然也可能这个地方的修理偶尔会停水嘛。 嗯，然后也有的可能其实就是我们 干旱， 尤其就咱们就拿华北地区来说，实际上人口特别的密集，而且水资源也很缺乏。我们很多时候呢，实际上在北京来讲，现在是想尽办法保证大家的这种日常的市政用水不受影响，但是包括我们周边有一些地方其实可能还是会全天分时段供水，然后有的地方的那些平房区，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要防止那个管道啊冻上，哎，对，它也是每天约定个时间到时候到那儿，平时都拿那什么稻草什么的给盖上，也可能是这类的情况我估计。 那问问有这种生活经历的朋友吧，就去过这种会停水啊或者缺水的地方的朋友啊，就以现在的这种生活质量为标准，您不能说以32年前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需要带你些生活用品就更方便一些。我想如果您是去玩的话，去旅行的话呢，带够矿泉水呗，自驾车的话。 嗯，对，车上带点水，对，水当地应该也能买到。然后 生活用品，女生来讲啊，湿纸巾肯定是必要的吧？ 不能是一般的湿纸巾， 啊， 现在专门有一类湿纸巾产品啊，是叫做洁面，就是正经真正的洗脸湿巾。如果没有条件洗面奶啊什么的乱七八糟去洗，就直接抽出这个纸巾来，脸上的这些油什么的也都能给清洗干净。直接买这么一个，就拿它代替洗面奶和水，全都齐了。 完了还可以擦擦鞋， 哎，对对对 对, 对， 是吧？那鞋边什么的， 废物利用，嗯， 不浪费啊， 是 男女通用啊。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免洗的洗手液 啊，对对对，手上抹一抹 涂在上面就可以了， 嗯， 包括现在这种免洗的洗发液都有，就免洗喷雾，当然那个东西就是临时用可以 啊， 不能常用，常用对头发有损伤的啊。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啊？问问大家啊。这位听众问了一个人事方面的问题。京城帮帮团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帮我的朋友啊咨询大家一件事情。他这位朋友呢今年该退休了，该退休了，应该是女士的话应该是 55， 男士的话是60哈，没有说男女。他说向单位申请之后呢，单位说呀，您这个档案最初的时候呢少写了一岁，所以您再崩一年，您还得再干一年。但是他就都我到岁数了呀，我就得退呀，可是那表上才少写了一岁，就想问问大家伙儿，就这个怎么能够核实一下或者更正一下，还是说就再赶上干一年呢？ 这个就您现在很明显是不想干了吧， 是 想退嘛，对， 应该是啊。 咱们从法律上 飞机票都买好了准备玩去了呢。 对，法律上来讲，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这个没有特殊情况的话，用人部门不能阻挠您退休啊，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呢，您身份证啊、户口本这些的证明都可以证明您的确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只是当年的这个档案登记少了一年，去跟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公安机关啊，就咱们的户籍管理部门，让他们出示一个证明，这个证明是要去修改档案的。啊，就是您档案不改，那单位来讲看着您这块呢就是不对的，那他单位他那没法录入，也有一个系统问题。您从根儿上让公安机关出具证明，把您的档案做一个修改，您现在的年龄就合适了。一定得走这么一个流程，要不然两边人家那个机器，现在咱们的特别是人事档案也都已经是电脑去操作。 对， 您那块呢这个年份到不了，系统这提交，就您也别难为您的单位，现在这样单位的确没法办。 但是 没法提交上去。 如果说以前的您的户口本包括身份证写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没招了吧。就那会儿都小了一岁，就是有一阵儿户口统计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明确，就是你自个儿报，你说哪年就是哪年。 就是您自己现在要是拿不出证明，就是公安机关派出所身份证也都写的您就是小一岁，但您自己现在说我其实是那年生的，那这个事情您就得再往前倒，找当时医院的出生证明等等那些真实的证明您到了这个年纪。 啊， 如果说身份证户口本都已经是正确的年龄，只是档案错，那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总而言之呢，就是您得找证据证明您确实当时是写错这个日期了，那么这个证据能够人家认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说这个证据不充分， 对， 那没辙， 您就得 多干一年，您再多干一年啊，多干一年啊。行，那哪位听众呢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啊，也可以跟这位听众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说，大家好，请问挂墙上的白色烤漆暖气片变黄了，怎么能变白？ 哎， 夏天的时候咱们老问那白衬衫怎么变白啊？ 这不容易。 暖气片， 您知道多少人车 啊 买白颜色的那个车漆的车， 嗯， 刚买的时候漂漂亮亮的啊，这个稍微沾点泥点就赶着去洗。一般开个三年五年以后也不在乎了，因为洗不洗都是黄的了。 就它就是那样， 它就是漆面氧化， 是吧？ 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没法可逆。您要是实在看不下去，您就换。下次记着别买纯白色的， 就当黄的使呗。 哎，对对对对， 啊， 但它有时候不均匀，你知道，因为它 不好看是吧？ 受热不均匀，氧化程度也不一样，的确是。 那您就拿一个棉布漂亮点的花布给它挡上点不完了？ 冬天不行啊，那它有隐患呀，它就是用它散热的呀，那是暖气片呀。夏天还好办。 一层布有那么大问题吗？或者您可以这样，就是您拿一个漂亮的毛巾被，我给您出一招 啊， 漂亮的毛巾，那种薄一点的毛巾被， 就当屋里加湿了，是不是？ 哎，你弄得潮乎乎的， 哎， 开了暖气之后呢，你挡在上面，哎，它又好看。不是，你这没招的招啊！你不能说为这个说我把暖气片拆了，除非他愿意，是吧？这是一大工程，你知道吧？因为你自己他也没有说刷的， 是 吧？他不像别的说能刷， 嗯， 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也问问大家，13661312494，13661312494，还有什么主意能比我这个还好啊？还好啊，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哪有捐衣服的， 啊， 这个问题经常会提起哈。 对， 嗯， 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公益机构什么的还是挺多的，包括咱们各个小区的这种社区，就不是您小区的物业，居委会这些地方其实呢也都有专门的负责，特别是一些就是越老的那种，你知道，就咱们说街里街坊那种感觉更浓厚的那些小区，哎，对，都有这样的业务，就等于是直接小区的居民，您就可以把东西汇总到我们这儿，我们统一，他们一般是跟咱们的中华慈善总会啊等等这些机构去联系，直接送到我们的一些相对来说贫困落后一些的这个地方。但是呢现在呢就这个捐献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前提条件的，衣服不能太旧太破，咱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要求就是在七八成新以上，无论是衣服呀还是这个被或什么的，嗯，都得有这么一个标准。如果说您也看一看您自己的这些衣服什么的，有的特别老的可能不太好，不太容易出去了。 嗯好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是一位男士，他说我今年53岁了，小腹和下胯就是胯部啊这个地方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是疼，坠胀也不舒服，他说是什么原因啊？有好几天了，谁有过类似的情况啊？应该去哪儿看看什么科？这男士的问题，这是什么情况？ 小腹和胯， 小腹，嗯，腹部 导致这个的，就是也是有很多的可能都有。您直接这么去描述的话，没法给您做判断，您还是直接到医院的分诊处跟人说一下这个症状，应该还是挂内科来先做一些这个检查 啊。 有一些 B 超的测试可以看一看腹腔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些病变，器质性的病变咱们先排除了，如果没有，那么其他的咱们看看是不是短时间饮食方面有一些这种不舒服导致的， 反正要是女士的话啊，女士的话这种情况很多都是跟妇科疾病有关系， 对， 炎症啊，包括盆腔炎什么之类的啊。男士我就不知道了。电话是17600816216 015-1760-081615，反正大家有不舒服的感觉啊，又持续的有一段时间的话呢，就别耽误。 对， 哎，没事儿是没事儿，就怕本来没事儿，让您耽误成事儿了啊， 这种 赶紧去。 不严重的轻度疼痛啊，医生给的建议是，也不用说刚有一点疼马上跑医院，这也犯不上。 嗯， 咱们您看一下，持续了2到3天，如果没有缓解，那就别自己慎着了。赶紧去医院。 好，我们好多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分享啊，什么这个皮的问题啊，怎么剥皮的问题啊， 对 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大家先慢慢的回复着，同时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转让的一些物品，也是七七八八挺多的。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体重棒，全新未开封，香山牌的，有需要的可以联系电话18211189883，18211189883。 嗯，这牌儿挺给力的哈， 看红也合适的， 还挺符合今天的这个景的啊，香山牌的， 登高。 这位听众呢想转的是一台三洋21寸纯屏电视机 啊， 他说明了一下啊，是最后一批生产的， 对 啊。80块钱，在安定门，电话是13521906803，13521906803，最后一批能说明什么呢？就打那之后就没了是吧？ 距今的这个年代，大致能猜出来，在2000几年前后，就是时间寿命上是搁在那儿。老的纯屏电视嘛 ，CRT 显像管的那种， 嗯， 那个视觉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关键现在已经主流的都是液晶了，大家不太愿意在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宽度还比较大的电器， 有点占地儿，而且就是一旦出问题修都不好修，是吧？ 修现在 没件儿 了，几乎已经没法修了。对，嗯。 好看下面这位听众呢，有一台新的叫夏华牌的传真机，说办公室啊、家里面都可以用啊，打算100出手，全新的，电话是13041016068，13041016068。 这位朋友家里闲置了一个行军床，95成新，原价230，现价80块钱。东西在朝阳区，需您自取。联系电话呢是13621282612，13621282612。 这位听众广告词都上来了啊，转让物品，99重阳节送老爸老妈一个暖脚的红外磁脉冲脚炉，暖脚暖全身啊，说还有95成新呢，原价是500，现在是50出手，闲置不用，有说明书，在奥体东门附近，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这个脚部的保暖，这个季节还真的是很重要。给爸妈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晚上反正也让老年朋友咱们多烫烫脚。 嗯，你说的时候我看了看，我还光着的脚丫子。 哎呦，我的天，真是 是有点凉了啊！ 你留点什么？我这落枕，昨天让大夫一看，人说就是还是受寒导致的 啊，所以说明你岁数大了呀。节日快乐啊、 哎、这电话说了吧， 嗯， 脚炉的电话 说 了吧， 说 了、啊、好，嗯，再看一条啊，飞利浦净水饮水机，原价799，用了不到一年，9成新，80块钱转让，在朝阳区传媒大学附近，微信号是 LLJ787164， LLJ787164。 好，第二时段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

从不干涉儿女的家事，和他们的就像那个朋友一样的相处，说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么过来了， 哎， 真好啊，真好。再看我们这位听众啊， 这位朋友说了，我们老两口啊，长得有点着急，儿子长得挺帅的，现在呢，往一块一站呀，这感觉差距挺大的，你们觉得有点嫌弃我们呀？忍了吧，有什么办法呢？ 说明是亲生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 亲生的、啊， 您的心态不错，这也是优点啊。 这位特别逗啊，说今儿早上我跟我先生说呀，今儿重阳节咱怎么过呀？我先生说，我忙着呢，哪有时间给你过节呀？你要想过，你自个儿过吧。 哎， 然后他又说，咱俩还不到这岁数吧？你看心态真年轻啊。 是， 得了，我也不跟他说了，我上班去了。那就说还在上班。 对， 如果不是说你又被返聘的话，那应该还不到55。 对。 那。那你说算吗？ 的确别，那你要说算不算啊？你看看下面这条信息。 嗯， 这位朋友说了，求助的啊，重阳节快乐，请问一下大家，天气冷了，我想看看中医呀、啊，调理一下，哪家好些？该挂什么科呢？我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合算40多岁。 哦，那就这样吧，就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您觉得什么岁数了？可以称之为、 啊、 就是您自己认为啊，您就可以称之为老人了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到80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 对，还小呢 啊。有的人你看50，您看您就自称半百了，可能也是身体拿的， 对， 是吧？ 对，对，是你这个分析很正确，我觉得。 所以心态很重要，健康也很重要。这健康不是说等您自个儿想健康的时候，我们再去锻炼身体，再去保养， 对， 不行， 对， 得从小就得开始注意， 对， 就得保养啊。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啊，说今天是重阳节，说以前父母在的时候啊，总觉得那是他们的节日，如今呢我这老年卡也拿了，真成了老年人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说我坐车还经常给别人让座，真是时间流逝啊。我今儿呢不打算出去了，说到处都是人，所以我在家搞卫生了。又过劳动节又过老人节是吧。那么借此平台呢也祝啊50岁以上的帮友们节日快乐，就他认为50岁以上就可以算是老人了，是吧？ 其实你这就 很多人会生气的，您不知道吗？ 自己说自己这个到不到老年人这个标准啊，很多时候有时候不是单纯靠自己一个人的判断，它来自于外界某一个小事、巧合，或者说机缘巧合的这么一个事情发生。我父亲来讲，他是什么时候你知道？有一次就在大街上啊，他可能是东西掉了，后面呢有人好心提醒，但是提醒这位呢，心是好的，但是稍微的有那么点语言上欠礼貌，在背后呢冲着我父亲的背影说了一句话：“老头，包掉了。”我爸回头过来捡包，一抬脸说：“谢谢您。”哎呦，对不起，不是老头，就又再看我爸。我爸赶紧：“没事没事，是老头是老头。”就这个时候，其实是介乎可能开始有一些老态。但是呢的确年龄还没那么大，可是呢一个外界的这个呼唤可能就已经把这人的心给归到。 你知道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啊， 当我儿子2岁多的时候满地跑的时候，我追不上的时候。 哦、 啊、我老了，就那种感觉， 体力是 那种感觉。好，我们一边分享今天的话题啊，一边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同时呢再来看看一些新的问题和一些老的问题的反馈啊。这位听众说，请问帮友们，我们家那个断桥铝的窗户啊，可能是我操作的错误，就关不上了。 哎， 哪位帮友您会呀，说我这应该怎么弄一下它呀。 是所有断桥铝窗结构都是一样的是吗？我就是不是也可以设计成就是什么多开的、啊、就是上开左右打开，那跟那 想法可以有 是吧， 现实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现实一向是很骨感的啊。他说我们家在三里屯，说哪位离我近点儿，或者您打个电话，您帮我说说我这怎么给他关上啊。 嗯， 操作错误是拉得太使劲错位了是吗？ 有可能，我觉得 有的时候是因为就是那地方太涩了， 卡住了， 长时间没有油嘛，它涩了，所以就卡住了啊。电话是13611376402 13611376402。 这位朋友呢是想把车载的吸尘器啊搬在家里头用、但是呢车载上是那种接电器的那种插头，有没有是转换插头？这种转换插头呢有倒是有，但是您买一个跟您买一个车载吸尘器价钱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值当。它其实就是那种我们说一个便携式的这种电源， 它能够输出跟点烟器的那个口是一样的，12伏的那个直流电，您把它接上去用。车载吸尘器功率不是很大，在家里面大多数时候真不好使，我不建议您非得去找这个。 那还不如买一新的那个什么呢？ 咱们现在普通的新的小的吸尘器，如果不要那种特别大牌的，功能别那么复杂的，也就是一两百块钱的事儿。您买那么一个， 您要跟我们这儿求购更便宜。 对对对， 是 吧？ 谁有闲置不用的？ 那种家用的直流电源一个也得一两百，没必要。 行吧，这是大鹏出的主意啊。算他的啊。 对，那您也别人要有什么主意也给您提供。13552210232 13552210232。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刚才听众朋友们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说到一个三七粉啊。 对。 有听众说同仁堂总店二楼可以打三七粉。同仁堂总店是那个是哪儿啊？ 你要让我想。 总店啊。 大栅栏那个肯定是老北京，咱们要一。 王府井那是不是有一大的呀？ 特小商店旁边那也有，对，但那是不是哪算总店我还真不知道。你要老的历史肯定是大栅栏，就里头那条街那儿，那是同仁堂。 麻烦您说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总店是哪个，还是说只要大一点的同仁堂？因为同仁堂有很多那个店挺小的嘛。 对， 就还是说大一点的带二层的都可以啊。 我印象中崇文门就是花市路口那边那儿的那家同仁堂二层也有这个服务，那但是那是早年间了，十几年间年前我在那儿曾经加工过别的一些药材。 咱们单位原来那把口那儿不也有 一家吗？江门旁边那个可能相对小一些，我估计可能也就卖点。 这算小的呢？ 这个很明显，就你想挨在建外嘛，它是卖那种高档药材的，它不是那种正式的，咱们说大的储备中心店那种性质的。我觉得， 我瞅着门口那牌子挺大的， 牌子都挺大， 但我没进去过啊。也问问大家啊，还有听众说那个就是。那个退休那个事儿，他就是分享了一下，感慨了一下，说过去的人啊，都愿意少报岁数 啊，是 啊，说因为那个时候呢，单位的福利好，效益好， 多干几年。 哎，他说我同事就办过，后来就后悔了，只好认了。就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事儿的话啊， 是 拿出十足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的话，那就只有这四个字，只好认了。 只好认了，对， 还好您这就少写了一年 啊， 就认了的话，也就多干一年嘛。有的那个是吧， 有的地方小朋友他都不是说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少写，他有的家长他愿意给孩子早上学，那会儿就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都有出生证明，你这都蒙不了事，那会儿经常有家长报户口的时候给孩子就早报两年，实际就想让孩子四岁五岁就上学，那些您看是吧，到最后工作的时候你也得跟着多干了。 现在没 现在不可能，现在实现 不 了。对， 好，说到这个难过皮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干蚕豆的皮的事儿，我们来把这两个皮解决一下啊。先说南瓜是主食还是菜，还有这个皮的事儿啊。我们查了一下，我们也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查了一下啊，说这个南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其实不高。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它算不上主食。 达不到那个粮食的作物的那个程度。 不像土豆什么的啊，它的淀粉的含量说比西瓜还少呢。所以呢它应该算是蔬菜类的。但是它挺解饱的，你不觉得吗？是吧？就挺占地儿的， 不好消化可能也是。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南瓜这种蔬菜用来做粥喝，你就不觉得它粗粗拉拉的呢？就很黏糊，所以它基本上不能算是主食，算菜更多一些啊。另外，这个南瓜皮能不能吃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皮当中啊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 对。 所以就是看您需求什么。如果说您这个肠胃不好，您就不要带皮吃，如果您可以的话，那么带着皮吃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健康益处的。 而且那个南瓜真的要是卸到粥里头，你知道那个皮儿其实口感挺好的， 是 软软乎乎的，直接腿儿就下去了 啊。我们这位听众也分享，他说我从来不会扔那个南瓜皮 啊， 和瓜一起蒸熟或者是单蒸熟了之后榨汁儿都能吃。说这个皮当中的纤维素啊，包括胰岛细胞，和您写的好专业、 好专业， 对β12的合成能够防糖尿病，说对降血糖有帮助。这个刚才我查了，也确实有这样的作用， 是 一定要带皮吃啊。 啊， 说而且呢还可以防止骨质疏松，还可以保护指甲，挺好的。如果能带皮吃的话呢，就带皮吃。但是啊，小朋友肠胃不好的人就算了，因为你消化不了那个东西， 对， 比较麻烦一点啊。蚕豆皮，这是比较难包的一种皮啊。 怎么包呢？ 上碱。 碱啊， 上碱。干蚕豆去皮儿比较费劲，可以把这个干蚕豆放到陶瓷的器皿当中，加入适量的碱，倒入开水焖一分钟， 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剥下蚕豆皮了。 那不会影响口感吧？ 你剥完之后你冲冲它呀，你别直接吃啊，碱味儿又不是说很大的那种味儿，是吧？ 嗯。 还有听众呢是意思都一样啊，都是倒碱，然后焖，它是焖几分钟，有焖一分钟的，有几分钟的。那好吧，那就只能上碱了啊。那个麻烦您试试，看看是不是成功了，回头跟我们反馈一下，我们把这个好的方法推荐给所有爱吃蚕豆的朋友。 现在爱吃这些市场里的倒是都有已经给您做好前期处理的这些产品， 都是那种特脆的哈。 对、嗯、 我记得就是以前反正就是哥哥姐姐那个年代，他们好像有一种零食就叫什么铁蚕豆， 这铁蚕豆啊，一分钱能买一包呢，嚼着解闷儿。 那带皮吗？ 带皮。 硬吗？ 也挺硬的，但是就你可以在嘴里横着。 牙好， 对， 吃不了。 牙 也 牙好才能吃，对， 牙不好吃不了。 对，嗯，所以段子里头，刘宝瑞先生那个相声里头讽刺嘛，就是不孝顺妈妈，一分钱就给买一堆铁蚕豆让老太太吃，那上年纪的人哪可能吃得了这东西啊？实际就是在虐待老人嘛。 哦，嗯、这个意思啊。 对， 行，我们的这个皮的问题解决了啊。还有听众说，我觉得莲子皮特别难剥。 哎，莲子皮还真是、 核桃皮， 嗯， 对，栗子皮，这马上我估计过两天就该糖炒栗子上市了，大家就开始说怎么剥栗子皮了啊。没事，我们这些问题都攒着啊，都攒着啊。好，今天是重阳节啊，我们要特意的送上一首歌曲。我相信这首歌曲啊，就是每一个年代的人听，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哦，我们来听听。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叶。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是不是在想一件事情？ 哎，你怎么猜到了？对呀、啊， 我在看你的表情，想什么呢？说，能说吗？ 能说能说，因为有听众问嘛。 啊， 说不应该放这版，应该放方明唱的，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了。 那版被香雾藏起来了，雪藏了，找不着了。 你们俩一起录了一版是吗？ 啊，对对对，哪天我找找啊、哦，我问他要一下，找一找看还能不能再给大家 听 听你当年的声音是吧？ 当年哪儿，你还小、哦。哎，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吧，可能好多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啊、是 是吧， 嗯， 其实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不就在这儿吗？就是看您怎么过的、嗯、 其实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的人，我觉得啊，当然这歌我知道也很流行，也戳中了很多人的这个心事，哎，对，但其实时间去哪儿了您自己心里最清楚。 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对，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我们借着这首歌曲啊，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这种感受啊。有说70岁，自我感觉70岁算步入老年， 嗯， 有的说是85。 嗯，也这位朋友说我自己85， 我呢住在养老院里，但是在这儿和我的这些伙伴们比，我算年纪小的，因为我们这儿啊百岁左右的老人有四五十个呢。 嗯，还有我们这个万里朋友说啊，家父家母今年一个94，一个80岁，家父呢是抗战期间的那个机枪手 哦， 啊，说我就现在伺候着二老，让他们天天过节。其实这句特别重要， 哎， 就虽然说今天是重阳节，是老人节，只是提示我们大家 对 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传统的孝道。 对， 其实老人就是应该天天过节，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什么什么老教师节呀，什么父亲节啊，母亲节啊，你不能说到那天你才想起来， 是 你应该时时的这个记挂在心里才行。 其实设置这些节日就是为了让我们各种主题日什么的也都是把这些知识，我们说该学的学习，该普及的普及，然后多跟父母有一些亲近的这种机会。 嗯，你看这老两口哈， 是 乐的， 多高兴喜庆。 关键是这气色， 是， 哎呦，真让人羡慕。还有一听众刚刚也发了一个信息啊，说我爷爷奶奶今年加起来正好是200岁，一个103，奶奶97， 哎呦， 加起来正好是200岁，祝福老人家啊。 一起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伤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好，我们听的这首歌曲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唐山总店刚刚那位幽兰星空又补充了一条， 嗯， 对对对，就是你们说那个啊，大石烂， 大石烂 唐山堂二楼， 嗯，路南门脸是朝北的 啊，就那个是他的总店是吧？ 对，嗯， 哦，好吧。 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 我们来看一些反馈的信息啊，今天反馈的信息也挺多的。嗯， 这俩人唱的是挺差的，我觉得 啊。 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反正我就 好多人的翻唱，好多人的翻版， 我就直说，对， 不，咱们唱的怎么样就不管他了，有人喜欢，有人喜欢，嗯， 行， 嗯，这位听众说，昨天啊，我求助了一个问题，节目刚刚播出，10:24我就收到了北京中国农科院的陈女士打来的电话， 哦， 她就是问那个南瓜的事儿， 哦， 问那个南瓜外面有一层膜的事儿，就做了详细的解答， 啊， 可以放心吃。哦，要感谢陈女士，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帮帮团里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了。 嗯， 后面还有很多的反馈，你说一下。 来，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呢是那天求助啊，说如何去调理我们这个尾骨受伤，我当时呢请教了，然后有一位赵姐打电话给了我热情的指导，在这儿呢说真的是特别的谢谢啊，我们的这些热心的朋友，谢谢您。 还有听众呢也分享了一个啊，昨天有人问那个什么地方有卖那个小拉车的轮子的，他说通州新华联超市旁边的市场里边靠右侧的一个摊位，哎呀，有卖那个小拉车的轮子的。 但这个轮子也得配大小，是不是得一样才行啊？ 我估计他那应该有大小吧。那就说在通州附近的朋友，如果您那小拉车轮子快坏了， 嗯， 可以都奔那地儿啊， 嗯， 通州新华联超市旁边的市场里边靠右侧的一个摊位啊。 嗯， 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的啊，我们抓紧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求购信息哈，好，这位朋友啊是想求购一个铝合金的梯子，3-4个脚凳子就行，在三里屯附近，电话是13716031936 13716031936。这位朋友呢是想求一点什么呀，就家里装修剩的腻子和乳胶漆，我有1-2就够了，100克左右。我去建材市场买过，人都不卖，说太少了，不没法卖。哪位家里有剩的，我求一点就行。电话是13121632835，13121632835。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立式蒸汽熨斗，是不是就是那种挂烫机的那种垂直的那种吧？ 嗯， 应该是叫， 对， 全新的最好，90新也可以。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3520500280，13520500280。还有没有求购的？我看一下啊，没有了，求购就这些了。咱们把这个叫什么涮肉那配方说说吧，好多朋友发来了。 好， 这调料啊，这位朋友说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啊，这个料甭管您加什么一定得调匀了。最忌讳的是麻酱是麻酱，韭菜花是韭菜花，酱豆腐是酱豆腐，那您吃的嘴里那口感肯定不好，调匀了都很香。然后啊，有另一位朋友说了，锅里头放点香油，加入大料、姜、香叶、葱、香菜、胡萝卜、芹菜，小火炸香放凉，再把这芝麻酱里头加入蚝油、鱼露、贝露之类的都可以，然后用炸好那个料油调这个芝麻酱和出来，这是最香的，这是您自己家的秘方，我看是。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找一点那个腻子和乳胶漆， 说了 是吧？ 对对对，我都说了这条。 我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再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吧。 好， 从这儿开始啊。 嗯， 这位听众呢着急出手九成新以上的深棕红色纯实木的单人沙发一对，还有配套的纯实木的沙发。那个不是茶几一个啊， 嗯， 他说送什么呢？送沙发、坐垫、靠垫，还有落地灯、床头灯，带夹子那种， 嗯， 还有十字绣啊，就是买这个送那个啊，打算390出手，在北三环请自取，电话是1581146165715811461657。再来一个， 转月眉水族箱，但我觉得您这尺寸可能是写错了，它写的单位是厘米，但前面说的是800、430、530，那就是8米高，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毫米， 啊， 80厘米左右差不多，对，圆角是100的，东西在光明楼，电话是13681411476，13681411476。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么稍后是记忆的唱片，再次祝朋友们节日快乐，明天再见。 再见。 都说秋冬进补，上山打火，现在好好调理身体，不仅寒冬腊月身体康健，就连来年的春天也一并受益。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啊，所谓秋冬进补，可不是一味的大吃大补，平时的营养积累才是尤为关键的。 没错，就像每天一杯羊奶一样，脂肪颗粒体积呢只有普通奶的1/3，而且每100克的瑞麟羊奶粉中含有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以及上百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每天一杯可以满足每天的日常营养所需。 那今天正值重阳节，瑞麟乳业特别带来了两份惊喜。第一，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除了可以享受99元的直供价格之外，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到这每盒只要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第二呢，就是凡是年满50周岁成功订购本次羊奶粉的朋友啊，每套羊奶组合再送一瓶商超热销的亚麻籽油。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有朋友说啊，这天一冷手脚就冰凉的，可自从去年喝了瑞麟羊奶粉之后呢，这一杯下肚身上就暖和和的，感觉现在出去晨练也特别有劲儿。还有朋友说了，这平时工作太忙，虽然不能保证每天一杯奶，但还是经常去超市买奶喝的。瑞麟羊奶粉真的是有那么好吗？ 确实啊，这年底了大家都很忙，像您这样呢能够时常记得喝奶已经是很难得了。不过如果您有心留意的话呢，您可以和市面上的普通奶对比一下，看看这钙磷比例如何啊，维生素 ACDE 的含量多少，还有铁、锌、硒以及特别添加的益生菌和植物甾醇等等，和超市里的花费差不多，但是营养标准呢却大不相同。如何选择您肯定清楚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算算看，超市里这一瓶奶大概要5-6块钱，今天打进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3.5个月的羊奶粉，同时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提醒各位，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打，如果忙音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是陕西富平的金钻羊奶品牌，又是中国人保的承保企业，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现在拨打4007106108，就用一次涮羊肉的钱给全家人滋补3.5个月的羊奶粉，还有一瓶亚麻籽油免费赠送。重阳节专档只此3天，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